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意志。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今日嘅评论员系郑成龙，你好啊！ 你好，欧嘉伦，你好。 五六点嘅时候，我哋就听咗林郑月娥嘅记者会啦。咁喺记者会上边咧，就宣布咗进一步严控关口嘅措施。咁其中咧就系再关闭多几个口岸，包括咧就系由午夜开始咧，罗湖口岸、落马洲支线、落马洲。另外仲有咧，就係港澳客輪嘅碼頭咧，係都會關閉嘅。咁嗱，即係代表住咧，由午夜開始咧，香港同通往其他地方嘅口岸就剩翻三個，分別就係機場啦，另外就係深圳灣同埋咧港珠澳大橋嘅。嗱，咁對於呢一個進一步限制人流嘅措施咧，咁啊初步睇到咧都有好唔同嘅反應。咁有啲人就覺得已經都做咗幾多嘢，咁見到網上好多嘅評論咧就直接指出一個問題咧，就係其實咧剩翻嗰三個口岸咧係佔咗內地訪客入境嘅六成三嘅。即是说访客，即是由内地来的访客呢，有六成三呢都是剩返呢三个口岸咁你入境嘅。呢、这个是2月2号嘅数字啦。咁即是话呢，有啲人就认为呢，呢、这个即是仲未够强喎、哦、即是仲有好多嘅空间俾内地嘅朋友呢是入到嚟香港。点睇呢，郑成龙？ 係咁，但係个情况就係、是、如果你完全封关的话嘅，咁、即係可能嚟讲就係话香港好多甚何商业活动、即係必要嘅商业活动，或者有啲需要嘅係冇辦法去继续落去嘅，其实对个影响其实係大嘅。咁、但係以睇国内嘅疫情嚟讲呢，其实好多冇必要来往中港两地嘅呢、其实大家已经减低咗。咁剩返的话係一啲好相对係必要嘅。咁所以我觉得就係话如果收紧啲呢，就已经好多係足够，暂时嚟讲係足够。 嗱，大家听緊嘅朋友又点睇啦，可以打电话嚟 1872311， 係一起傾下嘅。嗱，见到嘅就係呢，包括咗呢，公布咗之后呢，我諗对于好多每日来往緊中港两地嘅香港人嚟讲呢，可能个影响都几大下㗎。因为要注意嘅就係、是、即係而家呢香港居民呢用嘅口岸呢，根据2月2号嘅数字呢，琴日嘅数字呀，咁就係最多呢係用緊落马洲支线啦，其次就係罗湖口岸啦，跟住就係深圳湾啦，跟住落马洲係排第四嘅，如果唔计机场嘅话。咁即係话呢，呢几个口岸呢其实对于香港居民来往呢都有几大嘅影响㗎。如果删咗，咁根据返即係呢几日嘅数字呢，其实譬如话喺封关前后呢都有3-4万个香港人呢係即係要喺度出境嘅。咁即係话呢，大家都知道啦，就係、是、有好多香港人呢可能屋企係喺深圳嘅。如果封咗罗湖同落马洲之后呢，佢哋要翻工咧，就都幾頭赤下喎。 咁，但係即係坦白講啊，如果即係有間你自己屋企喺深圳的話嘅，如果個疫情係咁唔穩定的話嘅，其實我都係建議，不如你喺香港揾一笪地方住，又或者係即係你留喺國內，即係放一個假，即係處理咗而家要做嘅嘢。因為其實咁樣， 但係要翻工啊嘛，有啲聽眾打電話嚟話，喂，我要翻工喎。 咁就變咗，不如就係留喺香港，即係我諗有啲設施係可以俾佢哋留喺度嘅，就好過即係咁樣嗰個，因為會製造一個感染嘅情況。因為其實如果你喺個關口度咧，即係收窄咗變成兩個關口，其實無論係我哋嘅公務人員咧睇到，即係去即收窄咗嗰個檢測啊，同埋可以謹慎啲去睇下係咪有病徵啊，咁呢個都係一個好處嚟嘅。 嗱，咁大家另外一件大家都會關心嘅事咧，就係嗱，有醫護人員咧，部分嘅醫護人員啦，就係、是。準備罷工啦，咁其實今日咧就已經開始罷工噶啦，咁不過今日咧嗰個罷工咧大概而家3000人都參與啦，佢哋形容係一個第一階段嘅罷工啦，咁啊大家都留意就係、是、之前佢哋講咧，如果政府嘅回覆唔滿意嘅話咧，由聽日開始就會第二階段，第二階段咧就會影響得比較多嘅服務啦，而且罷工嘅人咧可能估計有成9000人，咁但係究竟即係佢哋對於而家政府嘅呢、這個是咪回应呢？林郑月娥就话唔系回应佢哋㗎，他哋呢系本来就系做緊佢哋应该做嘅嘢啦，政府。咁啦，呢班医护人员呢喺大概十几分钟之前呢都见过记者㗎。咁佢哋就形容呢喺今次嘅再大規模即系缩减入境嘅关口之后呢，仍然有六成啊，即系超过六成嘅内地人嘅人流嘅，都系可以经剩低嗰三个关口进入香港啦。咁佢哋就认为咧，睇唔到咧，政府想回应佢哋嘅诉求，咁就话咧行动升唔升级咧，就视乎医管局嘅反应。嗱，佢哋话咧就系随时欢迎医管局高层同佢哋会面倾偈，同埋系对话嘅。咁啊，视乎医管局嘅回应，就睇下听日会唔会升级啦。咁嗱，呢個就係即係醫護人員嘅暫時嘅反應嚟㗎。係， 咁但係即係特區政府嘅講法咧，亦都係啦。同埋我都相信特區政府唔會係因為即係就住一個咁嘅即係要罷工咁嘅情況嚟改變佢嘅政策。咁、如果係的話嘅，真係對準呢一個罷工嘅，其實就應該全面封啦。咁睇落嚟的話嘅，特區政府其實早喺上個禮拜其實已經有唔同嘅聲音講出嚟，就係話可能係需要進一步收緊嗰個入境情況。咁我諗。即係呢個遠遠係喺話個罷工之前已經係考慮緊嘅，咁所以我覺得就唔係即係一個直接嘅影響咯。 嗱，咁喺而家嘅醫管局員工陣線啦，佢哋啱啱喺12月先至成立嘅，有18000個會員啦。咁佢哋嘅訴求啦，嗱罷工嘅訴求就係話佢嘅就係禁止任何嘅旅客經由中國入境。咁其實佢哋意思咧就係即係禁止經內地來港嘅非香港居民，如果佢哋入境嘅話咧，就要隔離檢疫啦。咁另外咧，佢哋亦都有幾個要求咧，就係針對同醫管局講嘅，主要係就係落實確切方案，確保口罩供應充足。另外就係提供足夠嘅隔離病房，暫停非緊急服務。另外咧就係提供足夠配套俾照顧隔離病人嘅醫護。同埋最後一項咧，就係對於而家嘅一啲工業行動或者罷工咧，係公開承諾絕不秋後算帳嘅。嗱，咁喺琴日咧就係見到咧就係醫管局嘅前主席胡定旭咧就發咗信咧就俾醫管局嘅同事啦。嗱，首先喺信中咧佢就話感到內疚啦，抱怨自己喺在任主席10年咧就冇更積極去爭取各種資源啊。咁啊。容許佢講一聲對不起，咁另外咧就係亦都話顯示到即係好多醫護嘅醫者父母心啊，喺呢次抗疫裏邊，咁啊係一種崇高嘅情操啦，係香港嘅驕傲啦。咁不過咧最後一段咧，胡定旭咧就話咧係完全理解同事嘅心情，咁要罷工嘅心情啊。咁但係咧就講話我哋嘅職責係要照顧好病人啦，政見可以不同，但係想法可以不同啦，就算對政府的抗疫方法不贊同，他衷心希望在大家在這個風高浪急、水深火熱的時候，可以將矛盾先放低，同舟共濟的。好了，電話裏面就有醫管局的前主席胡定旭的。胡定旭你好啊。 你好你好。 是啊，是剛才講了很多背景資料了。想問下你了，對於現在一班醫管局的職員他們的訴求，你覺得在醫管局現在還有什麼可以做到？ 我谂咧，第一件事咧，其实我谂香港政府同埋医管局嘅呢啲员工，大家诉求都一样，就系点样我哋好啲去防疫，点样将呢个传染链咧系尽量咧系减低嘅。咁当然咧，大家对好多嘅嘢嘅睇法或者做法系有唔同，但我觉得大家其实目的一样，就系点样系将香港咧好好保护住。咁我觉得即系其实。大家係多啲溝通，我諗咧諗到解決方法。咁當然咧，即係從醫管局嘅員工嚟睇，可能佢哋諗法。咁但係政府咧，好多時候咧都要睇其他好多方面嘅嘢。咁譬如咧，我睇翻即係2月1日出入境旅客嘅人士咧，入境嗰啲咧， 總共有138,000嘅人入境，有115,000嘅我哋本地自己香港人，13,000就係內地，有成10,000咧係外國人，即係可能美國啊、英國等等。咁我哋點樣將呢個數字減低？咁但我都要考慮到呢10,000+嘅香港人從內地進入嚟香港，咁翻嚟係我哋點樣咧？係家居隔離啊，定點樣樣？咁所以咧，即係政府都有難處嘅。咁所以我就即係只係希望，即係大家咧，其實嘅目標都一樣啫，都係希望將香港咧得到呢個病毒嘅人咧係盡量減少，將源頭咧係盡量控制住啫。 咁對於佢哋嘅訴求咧，嗱有啲乜嘢你覺得醫管局其實係可以承諾到去做？ 嗱，譬如你話講衣物啊嗰啲咧，咁其實咧，自從非典之後、SARS 之後咧，其實我都做咗好多嘢噶啦。咁以我了解嚇，就其實即係醫管局裏永遠都有3个月嘅存貨喺度。咁我了解到近來佢用得多一啲。咁但我覺得咧，即係對呢個防禦衣物啊、口罩啊等等咧，醫管局嘅供應應該充足嘅。咁至於隔離病房或者即係負壓嘅病房咧，我覺得即係我了解啦，因為我真係攞去嘅乜都唔理噶啦。咁咧亦係覺得咧係應該係足夠嘅。咁我覺得咧最緊要大家係即係同舟共濟啦，同埋要跟足指引，即係啲病人啊等等。咁同埋一樣嘢，我覺得咧，我係真係好誠心覺得我哋醫管局嘅員工咧真係做得好好，即係全心全意為香港。正如我嗰封信裏面咁講，真係我係。好 grateful 同佢哋，即係為香港市民咁服務，咁而係只係喺呢個咁嘅情之下咧，希望大家即係擺低大家嘅旗艦，真係好好繼續為市民服務。 咁譬如話佢哋要求不抽後算帳，你覺得醫管局可唔可以承諾到呢件事？ 咁我諗呢、這個嗱，我好絕對相信而家阿范主席同阿高醫生一定係可以係做好多嘢嘅。咁我哋都知道阿主席同阿總裁而家都係不斷喺度係同呢個嘅員工係溝通。咁我覺得好多嘢大家傾係，我諗只要大家都有共同嘅目的咧，我唔覺得會有任何嘢做唔到嘅。 系阿胡主席，作为前主席，你点样睇政府今天咧，即系再一次收紧嗰、那个即系出入境个政策之后咧？即系对同事嗰个感觉上边啊，又或者系即系个情绪上面啊，会唔会有啲舒缓嘅作用啊？定系点样？ 我觉得咧，其实嗱，如果你谂收缓到呢度咧，其实已经系帮咗好多啦。因为嗱，譬如深圳湾系冇，以我了解吓，可能我错啦，就冇公共交通噶嘛。因为尤其是落马洲，即系皇岗嗰度，就有火车啊等等。咁港珠澳大桥其实系珠海其实唔系咁多人住喺嗰度啦。咁即系其实我会觉得系有都好有效咁去将呢个进入香港嘅人流系减低嘅。咁当然咁好多时候我哋个 ideal 即系100%最好就系做到咁，但系有啲时候都希望大家啲。了解到即政府有自己的难处，亦都要系考虑到好多嘢。咁我相信政府都一步一步咁嚟做。咁即我都提议过啦。咁譬如当一啲省啊或者其他地区嘅确诊人士提高咗，咁我哋系咪都要好似湖北嘅限制或者系将而家剩翻两个关口，其实我觉得帮咗好多噶啦。咁將關口或者嘅開關時候，咪又可以再縮短少少。即係我諗，大家其實我會覺得，其實大家個目標都一樣，大家都係為咗香港好。咁我覺得，當大家都為咗香港好嘅時候，一定能夠揾出一個解決方法嘅。 嗱，咁係阿林鄭月娥咧，今日喺記者會上面咧都兩次提到啦，就係話啲醫護人員而家嘅罷工係一啲極端嘅手法啦，同埋有一定嘅政治意味啦。你自己點睇？ 我就唔评论呢样嘢啦，但我觉得咧就最紧要，医者父母心，即系我做咗10年主席，我亦系好感受到我哋 HA 里边嘅同事真系好全心全意为香港嘅。咁譬如同埋即系即系呢轮我哋系好希望咧，嗱，譬如我大家都睇到啦，近来一批私家医生啊等等都愿意系企出嚟系帮HA 啦，咁我亦系好希望咧，如果真系HA 衰弱嘅时候咧，多啲私家嘅医生啊护士咧系能够系帮HA嘅，咁我相信即系只要大家其实目标一样啫嘛，即系只不过大家个方法唔同，即系譬如我由铜锣湾去中环，你中意坐地铁，我中意坐电车，但始终都去中环啫嘛。咁如果大家都想去中环嘅时候，可唔可以大家揾到一条路，大家去做呢？ 系啦，你喺封信上面咧就讲到自己即系做主席10年咧，就都 没有更积极咁去争取各种资源啦，发掘新嘅途径同方法啦，令到佢哋嘅繁重工作咧，就即系冇减轻到佢哋嘅繁重工作啦。你觉得系即系十年都做唔到，或者到而家都做唔到嘅话，系有啲咩结构性嘅原因？ 唔系，咁我谂即系其实好多个原因，即系我唔系冇做到，但我觉得我做得唔够多啦。即系而家你睇翻转头，即系人口老化等等各样嘢咧，其实咧，即系我系即系睇翻转头，我希望自己能够做得多啲。譬如系咪早啲开翻啲即系多啲学生啊，或者即系海外医生，即系经过各种途径嚟香港啊，或者系利用而家好多 technology 啊，即系好多科技系能够减轻佢哋嘅工作啦。譬如举个例子，譬如喺医院里边帮譬如有啲老人家，我哋系咪可以用一啲嗰啲方法帮佢哋？譬如有病床去洗手间啊，等等，即系或者其他各种而家科技都日新月异。即系我系谂翻转头，即系其实应该嗰阵时，如果我再做多啲。今時今日咧，大家嘅同事咧都應該係可以壓力減輕啲嘅。咁但係調翻轉頭，即係嗱非典嘅時候，我 HA 而家咁，其實我會覺得今時今日 HA 其實整個對呢、這個病毒嘅反應咧，比起2003年，其實我哋係進步咗多嘅。咁中央MICC 啊、個 EEC 啊等等，其實我諗都希望大家都。互谅互让咧，就大家都系想为香港好啫。 嗯，明白，唔该晒你，唔该晒胡定旭。 O K， 系胡定旭咧，系医管局嘅前主席啊。 我见到其实即系当阿胡主席做紧 H A 嘅时间咧，其实根本佢已经做咗好多嘢，即系无论系个医院对同事嘅福利啊，又或者系一啲防护措施啊方面，其实有已经唔少嘅改进嘅。咁但系即系我相信佢系客气啦。咁见到而家嘅情况的话嘅，都希望鼓励紧啲前线员工嘅。本住即係為咗我哋香港市民嘅健康着想啊，都係盡量去即係提供一個服務啦，就應該盡量就冇罷工啦嚇。 嗱，咁對於話即係而家都見到仲有啲不少嘅意見咧，就話喂未夠喎，封得未夠，即係仲剩翻三個關口。咁你睇翻咧，其實個數字啊，尤其呢兩日咧，呢幾日啦嚇，入境嘅數字咧，即係出入境利用關口嘅人咧。內地嘅旅客咧已經減少咗好多噶啦，由幾日前咧大概佔咗兩成半，到而家咧大概佔一成到啦。咁當然啦，每日咧都仲係有幾千人咧係入緊嚟嘅。咁嗱，個問題就係、相對於入嚟嘅內地旅客咧，有好多香港人咧，即係嗰度係佔咗九成噶啦。而家喺出入嘅旅客裏面，香港人係佔咗九成嘅，唔計內地，唔計外國嘅旅客咧，係佔咗九成嘅話咧，咁。即係佢哋對於佢哋嘅不便咧，都要諗下點樣處理。 其實我見到病毒就唔識分香港居民定係非香港居民嘅。咁即係總之你係去到一啲即係受到即係叫做多啲污染嘅地方嘅。咁實質上你翻到嚟香港嘅，都係會有機會將個病毒帶咗嚟香港。咁呢樣嘢係咪要做到就係話，當你需要去國內做嘢嗰陣時之後，翻到嚟香港都要即時係去隔離14天咧？係咪要做到呢一個方便咧？咁呢個就要。即係進一步再考慮咯。 嗱，而家咧，林鄭月娥咧喺個記者會上面都提到咧，就係話，即係除咗呢啲措施之外咧，仲可能有進一步嘅措施嘅，包括咧就係、是、而家湖北嘅嚟自湖北或者曾經去過湖北嘅人咧，都已經唔能夠入境啦。咁林鄭月娥話咧，就係可能如果再進一步疫情繼續嚴重落去咧，包括咧可能係會令到所有睇睇點樣令到所有入境人士咧都要接受檢疫嘅，或者來自特別地區嘅人士都要接受檢疫嘅，除咗湖北之外，咁所以即係佢哋政府嘅講法咧，都係隨時會進一步去即係加緊呢個檢疫嘅措施。 因為其實見到國內其實有好多地方咧，外來嘅車咧已經唔可以去一啲城市，即係啲鎮仔裏邊噶啦。咁即係見到外來車牌其實入唔到街內嘅，咁所以即係其實唔同嘅地方都有唔同嘅措施，希望咧可以令到嗰啲病毒就唔好即係散播得咁快。 嗱咁啊，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是、其實林鄭月娥咧都承認一個問題嘅，就係即係而家咧政府要揾口罩咧，都的確係遇到困難嘅，尤其係咧就係、是、全世界都喺度搶緊啊，咁所以咧即係幾時能夠保證口罩供應啊？咁喺記者會上面咧，即係林鄭月娥都講得唔係咁實嘅嚇。 咁 因为即系全世界都喺度揾紧，无论系即系口罩制造啊，又或者材料方面啊，其实都系紧张嘅。咁香港一路都系净系依靠惩教啦。咁但系睇落嚟系咪应该再做多啲，同埋揾多啲唔同嘅方法去处理咧？ 咁我见到喺记者会上面呢，七个官员呢，唔知有咩意味呢，就係、是、有三个官员包括林郑月娥呢係冇戴口罩㗎。唔、知有咩意思啦。咁大家对于今日记者会有咩意见，打电话嚟1872311。 肺炎救治方面有好多新探索，包括抗艾滋病药物克力兹同中药治療正收集臨床試驗信息數據，多間醫療機構亦都就新型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開展臨床試驗，研究藥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天氣方面，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同時一度雲帶覆蓋華南。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的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明日氣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同埋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时气温1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交通意外同埋塞车消息先啦。九龙区咧，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嗰度咧，因为有意外啊，咁而家塞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附近嘅。观塘绕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有意外，塞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而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坪石上桥位嘅快线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啊塞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住上怡道噶，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住坪石上桥位，即系差唔多彩虹村附近啊，有意外嘅，咁啊龙尾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嘅沙福道咧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不过龙尾都去到亚街老街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繁忙啊，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政府总部，西行龙尾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而家都多车啦。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就净系公主道比较繁忙，龙尾喺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过咗彩虹隔音屏噶。港岛路面咧，而家沿住告士打道东行去北角方向，近住艺术中心一带咧比较多车噶，因为之前嗰度对开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噶啦。不过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住大会堂。九龙区其他嘅一般路面情况，而家沿住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之路至钻石山段就比较多车嘅。而观塘道西行去龙翔道咧，就近住九龙湾启业村至到德宝花园比较多车啦。新界就屯门公路去元朗、深井至丁九段多车。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以被罚款320元，所以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政府推出麻疹疫苗保种计划，为1967至2002年出生对麻疹无免疫力的成人免费接种疫苗。对麻疹无免疫力，即是无化验证明曾感染麻疹，以及在出世满12个月或以后没有接种两剂疫苗。持有有效身份证明文件的合资格人士可以免费接种疫苗，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很多人在街上面排长龙，希望买口罩。 听众林女士， 既然供应咁短缺，你就唔好叫我哋七老八十周街腾去买啦，边度买得到啫？ 听众邝女士， 叫啲老人家企几个钟，又冻又食尘咁去排。你林郑于心何忍啊？如果早啲封关，就冇咁嘅事发生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评论员郑成龙。 好，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鄭成龍啊！咁啊，今日咧就見到即係政府咧就進一步去嚴格限制旅客入境啦，封多幾個關，咁啊剩翻三個關，係喺凌晨零時開始咧就剩翻深圳灣啦，同埋港珠澳大橋啦，同埋機場咧係繼續可以有出入境旅客嘅啫。嗱，睇翻即係成個疫情咧，我諗大家都見得好清楚嘅啫，比鄰香港嘅深圳咧， 係 嗰個數字咧係增加得幾快。嗱，當然啦，唔使講就係即係全國咧就以湖北省係最多啦。嗱，廣東省咧都喺全國不同嘅省份裏邊咧係佔第三位嘅。全國廣東省咧有725宗確診，而當中咧深圳啊係佔最多嘅，係245宗。而喺琴日咧，就啱啱最新嘅數字啊，係增加咗38宗嘅，一日裏邊增加咗38宗。咁確診嘅個案咧係多過廣州，咁所以即係其實仲有咧就係你見到咧，亦都有一啲嘅報道話咧係琴日開始咧，深圳亦都見到有社區感染嘅個案啦，懷疑啦，咁啊有三個人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專送外賣嘅。咁呢樣嘢咧，亦都係即係敲響警鐘啦。如果喺深圳裏邊已經有可能都幾廣泛嘅社區傳播嘅話咧，咁幾時嚟到香港咧？咁呢個都係大家關心嘅問題。 我見到有啲朋友咧，就喺國內啦。佢個情況係點咧？就係佢買餸咧，咁啊有人送上門咁嘅。佢個講法都話咧，都係我都等嗰個人走咗，隔咗少少時間先夠膽開門去接嗰啲外賣。咁即係啲買餸啊、外賣嗰啲，咁變咗就其實人同人個傳染嘅上面咧，好多即係嘅深圳嘅居民咧，都係好關注呢樣嘢嘅。咁所以咧，盡量做一啲即係自我嘅隔離啦。 因為就算送外賣嗰啲後生仔咧，你都見到即係根據內地嘅啲報道啦，佢哋都係咁做嘅，即係話將個外賣咧就擺喺門口嘅啫。 係 咁，因為錢銀啊同埋各種通訊都係喺網上面電話可以做曬嘅時候咧，佢哋都已經唔使即係人接觸人咁樣去送外賣噶啦，但系都感染到咧，呢个都唔系净系深圳出现嘅，听到其他嘅地方咧都有社区传播啦。咁喺另外好似喺浙江咧，就 系 有发生咧，就系喺一啲嘅感染里边咧，感染嘅人咧系即系住喺楼上楼下嘅， 系 咁所以咧，你见到嘅系即系有好多不同嘅一啲社区感染嘅个案咧，已经系陆续系见到啊。刚才嗰个讲嘅唔系浙江，系江苏， 系 吓咁啊，有一个超级传染者啦，咁就係一個就將病毒咧就傳咗俾十個人啦，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就係社區傳播開始出現。 係啦，即係如果你話住樓上樓下嘅，會唔會係因為啲 U 型去水啊，或者啲去水冇做到即係傳翻水啊？呢啲情況呢啲都要留意。咁我諗即係第一層嘅防線就係口罩啦。我覺得即係喺呢個情況，即係喺呢個疫情底下咧，我覺得。香港有啲大啲嘅企業，我覺得都應該要負翻啲社會企業責任啦，就即係盡量唔好囤積咁多口罩喺佢哋自己機構下面啊。咁當遇到有啲有需要嘅，可能係啲弱勢社群啊，都應該係有啲措施或者啲方法去幫佢哋。 你覺得而家有冇人囤積緊咧？應該好似冇啩。 因為我見到即係有唔同嘅機構，其實因為我哋都就周圍揾口罩啦。咁但係你都聽到係有啲即係賣口罩嘅公司啲話，嗰啲廠啲話㗎啊，咦啊邊個機構已經喺我度訂咗一個數量啦。咁嗰啲數量係即係多到係唔係可以貨到即係一個短時間用嘅？咁如果你其實每間機構嘅係可以留到佢自己兩個月或者係一個即係合適嘅日子之後咧，其他可以釋放俾市民咧，我覺得就係市面上面咧就唔會咁緊張嚇。 嗱，剛才林鄭月娥咧都被問到口罩嘅問題咧，嗱佢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坦白講咧，全球都爭緊呢個林鄭月娥嘅講法嚟嘅。坦白講，全球都爭緊，咁佢話咧，即係全球嘅採購咧，就算有時落咗 order 都未必係攞到嘅。咁呢個短缺咧就唔可以喺短時間內處理。呢個係林鄭月娥嘅講法啦。其實見到咧就係政府可以做啲乜嘢咧？因為大家覺得唔夠口罩嘅時候，就大家就不停咁去搶啦，真係想買多啲，一買就買一盒、兩盒、三盒。咁然後咧。就更加冇口罩啦，因為大家都會喺屋企裏邊，好多人都會囤積咗啲口罩啦，咁令到個短即係供應係更加短缺嘅。點樣處理呢個問題？政府去做乜嘢咧？ 嗱，我諗即係你睇到懲教署已經好主動去做一啲，即係自己本身係已經喺應該係山東啊唔同嘅地方，啲話啲訂咗啲口罩機翻嚟啦。咁我相信，但係當然啦，遠水救唔到近火，咁但係。 喺呢個情況之下嘅，佢先要定咗呢一個醫管局佢本身嘅供應啦，咁等醫護人員有個好嘅保障啦。咁其他就頭先咁講法啦，喺唔同嘅地方，大家有途徑去做採購嘅，無論係採購口罩又好，或者相關嘅設備，令到香港可以增加的話嘅，大家都應該發掘呢啲機會去做咯。 好啦，咁跟住咧，我哋都要講翻咧，就係醫管局員工嘅罷工問題啦。今日咧醫管局嘅員工咧部分嘅員工啦，咁佢哋係屬於醫管局員工陣線啦，咁就開始咗第一階段嘅罷工。咁大概咧2000多人係參與咗嘅。喺第一階段嘅罷工咧，佢哋就係建議會員啦，就係提供非緊急服務嗰啲會員啦，包括普通科門診啦、專職醫療啦、支援職系同埋行政人員咧，就用颱風間嘅當值安排去上班，咁啊意味住咧一啲非緊急服務咧係會受影響啦。而醫管局咧亦都係啟動咗重大事故協調中心，咁就調配一啲非緊急同埋預約服務嘅一啲員工咧，就係去維持一啲緊急嘅服務同埋急症室服務嘅。嗱，咁今日嘅影響睇嚟可能即係表面上咧都唔係好明顯嘅啫。咁個關鍵咧就係第二階段啦，就係話嗱，本來就係話緊聽日開始第二階段嘅，參加罷工嘅人咧就會增加到9000個。咁係咪會實行咧？暫時咧，而家醫管局員工陣線咧都未係好有明確嘅表示聽日嘅行動會係點嘅。嗱，咁我哋揾個醫管局員工陣線啦，咁佢哋就仲未答覆我哋嘅。咁睇嚟佢哋都要等一等，睇下醫管局究竟同佢哋肯唔肯傾啦，同埋傾嘅情況係點啦。而電話裏邊咧就有物理治療師總工會籌委會嘅籌委陳家輝嘅。陳家輝你好啊！ 你好， 系啦，咁我想问下你自己即系嘅筹委会或者你自己个人意见啦，对于林郑月娥今日记者会宣布加强即系严控关口啦，剩翻3个关口系通关嘅啫，点睇咧？足唔足够你哋撤销听日咧？ 當然我哋梗係覺得唔足夠啦，我哋要求都係全面封關，因為你唔全面封關，你根本冇辦法堵塞呢個病毒來源。咁其實睇翻啱啱都上網入見到有網民啦，好聰明啦，已經睇到嗰啲入境處數字，其實你對比翻2月2日咁樣，其實佢剩低嘅關都仲有60多%嘅內地遊客可以嚟到咁樣。咁其實真係完全都係仲係我哋覺得都係愚弄緊香港市民。 我想指出咧，就係話嗰60多%嘅入境嘅旅客咧，嗱講緊內地訪客啦，嗱其中咧有成40%以上咧就係機場嘅，你哋係咪覺得連機場都要封埋佢啊？或者唔俾內地訪客喺機場入境啊？ 咁當然係全面封先可以堵截到個來源啦。咁你係啦。 咁但係有好多過境嘅咧，用個機場有啲過境即刻出境噶嘛？ 如果過境嗰啲，咁當然。呢、這個就細節上要再安排一下啦，咁但係起碼都要做一啲好嚴密嘅一啲檢測措施啊，咁樣都即係呢啲細節可以再商討下 嘅。但係個情況就係話，如果佢封城3个地方啦，咁都依然係做啲好嚴密嘅檢測措施，咪可以咯？因為其實坦白講啊，如果你哋爭取緊啲嘢，但係你唔係好具體地將個措施講得到出嚟的話嘅，其實爭取緊啲乜嘢，政府都好難回應得到嘅。 咁當然啦，呢、這個我哋會同醫管員工陣線嗰邊再即係商討下啦。咁呢個訴求方面就會再傾一傾嘅，同佢。 係，但係你 我哋邊物理治療師籌委會呢邊都係主力都係協助佢哋各方面嘅一啲運作嘅啫，即係可能會幫手聯絡下啲物理治療師咁。但係到最後嗰個訴求啊決定嗰啲，我哋當然係聽翻佢哋決定啦咁樣樣。 係，但係你容許我咁講，其實你哋個行動係將會升級嘅，因為其實你冇諗清楚去點樣而升級的話嘅，會唔會即係其實爭取緊啲乜嘢？其實大家都未有一個好大嘅共識。 我未爭取緊全面封關去堵截呢個病毒嘅來源咯。咁當然係機場啊、深圳灣口岸啊，剩低所有關都封曬佢啦。 我想問一下你，所謂全面封關，其實係個意思係乜嘢？可唔可以講清楚啲？ 咪內地旅客入嚟嘅都要全部暫時停止佢哋進入香港咯。 係咁，香港人呢？ 香港人嘅話，咪做翻一啲隔離咯嚇。之前嗰陣時都有好多人提過，如果香港人要入翻嚟嘅話，就可能要喺隔離營隔離14天，做一啲醫學觀察，即係肯定佢哋係冇事嘅，咁先可以俾佢翻香港咯。 但係即係每日咧，而家睇翻個數字咧，都有即係。幾萬人係經過真係陸路口岸啦，係入翻香港嘅。點樣隔離咁多人呢？ 咁呢個就係政府需要安排一啲合適嘅地點 去作為一啲隔離措施去做一啲醫學觀察啦。 如果係幾萬人，每日幾萬人嘅話，基本上係冇可能有揾到呢個地方噶。 咁呢個政府需要安排咯。咁呢嗰啲詳情啊、細節嗰啲要再商討下啦。 系、咁，但系就系咁讲咯，就系一详情细节未商讨好之后嘅，你哋将个工业行动如果真系再升级的话嘅，其实喺政府嚟讲的话嘅，其实我唔系尝试帮佢讲说话，但系即系喺作为市民的话嘅，我哋都好担心医护人员嗰、那个健康状况啊，同埋佢哋工作压力啊。咁但系即系喺件事未有一个具体嘅考虑同埋未有一个方案之前，再将个行动升级嘅，会唔会唔系太合理咧？ 咁重申一次啦，我哋都係協助我哋籌委會都係協助醫管局員工陣線嗰邊做決定嘅啫，咁樣咁所以真正做決定嘅，咁佢哋會再商討下噶啦。咁我哋暫時都只係協助佢哋嘅一啲方法。 但我都想問翻你一樣嘢，即係既然你話如果係即係就算香港人入境，咁每日幾萬人，你話要檢疫，咁事實上做唔到嘅，事實上大家都諗到係做唔到噶啦，冇可能嘅呢件事。咁点样可以要求政府去做呢？沉默，有冇一个谂法啊？ 咁呢个其实真系老实讲，我哋筹委会纯粹咧，暂时咧都真系协助佢哋、那個。 因为你协助佢啊嘛， 统筹啫系啦。 你协助佢统筹，应该俾啲意见佢啊，系嘛？我哋问翻转头啦，问翻转头就系今日嘅罢工行动咧。嗱，你哋作为物理治疗师呢个专职嘅医疗嘅专职咧，今日嘅行动有冇对病人有咩影响啊？ 今日暂时嘅影响就在于主力都系门诊部嗰度啲病人为主啦。 影响系点啊？ 病人可能咁，因为我哋大约有可能三至四成嘅物理治疗师啦，系响应咗佢哋嘅罢工行动啦。 咁个影响系点啊？对于病人嘅影响系点啊？ 佢哋可能有啲就cancel 咗 booking 啦，咁样样，今个礼拜可能就喺门诊方面就冇乜物理治疗可以 provide 到俾佢啦。咁可能治疗嘅时间咧都会缩短咗少少啦，咁样样。咁就缩短咗佢哋嘅治疗时间。咁啊，跟住病房服务咧，紧急嗰啲服务咧，暂时都维持正常嘅。 系咁嗱，如果啊听日升级嘅话咧，对于你哋嘅专职啦，即系物理治疗师升级，系代表意味住个服务仲会减少啲乜嘢？ 暂时嚟讲咧。因为仲有一半嘅物理治疗师左右都仲喺医院喺度工作嘅，咁因为我哋物理治疗主要咧都唔系一啲话非常紧急嘅服务嘅，咁所以余下嘅人手咧都应该系应付到剩低嗰啲紧急服务嘅。 嗱，咁你哋而家咧成个工会咧，即系包即系医管局员工阵线嗰度咧，嗱，你哋就系咪佢哋属会嚟噶？定系帮紧手啊？ 其实重申一次，我哋暂时都只系筹委会嚟嘅啫，亦都冇办法咧即系协助佢哋一啲核心嘅一啲诉求啊，或者佢哋核心嘅一啲嘅工作嘅。咁我哋只不过咧都系只能系呼吁我哋嘅一啲有 connection 嘅物理治疗师咧，睇下会唔会响应佢哋嘅活动咁样。所以你问得好 detail 嘅情况下咧，我都系其实都俾唔到答案你，因为其实系啦。 好，明白，唔该晒你，陈家辉。系陈家辉咧，就系物理治疗师总工会筹委会嘅筹委嚟噶。 咁样听完之后嘅，即系作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呢、這个真系罢工行动，始终我比较感觉，始终一个政治诉求就真系多过一个实体嗰、那个即系有啲咩收效可以得翻翻嚟。因为其实如果你即系想争取嘅嘢都冇好具体咁样，知道有个方案可以做得到嘅，其实系即系争取一啲好空嘅嘢。 咁究竟即系嗱，佢哋即系罢工嘅一啲医护人员咧，之前都其实提过嘅，就系、是、真系有社区爆发嘅时候咧。即係佢哋都會全力去救人嘅，全力去翻到去工作崗位嘅。 係 咁，所以即係而家嘅罷工，你話今日睇到好似都影響就未必係好大啦，唔知聽日點啦。係咁，其實啱啱有啲朋友去醫院就覆診啊，睇醫生咁咧，咁都得到個信息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咧而家嘅壓力啊，即係話即係前幾日啦嚇，成個疫症對於醫護體系嘅壓力咧，就即係仲未去到一個嚴重嘅地步，非常嚴重嘅地步。 係 有一啲嘅專科嘅病人咧，仲收到一啲醫生嘅講法，就話：喂，你要入院檢查，而家快啲做啦，嚇，唔好遲啲啦，而家做埋佢咧，咁就可能又安全啲，即係比起之後啊，同埋趁住而家未係真係非常忙嘅時候咧，咁可以咧快啲出院咁樣。咁所以即係另一方面睇咧，就係話而家嘅 第一個階段啦，最少第一個階段嘅罷工，睇嚟即係對於好多嘅服務影響就未係好嚴重嘅。 係咁，但係即係都係咁講啦。我哋真係即係好關心我哋醫護同事嗰個情況啦。咁、但係醫生講得出就話佢可能預計得到就可能三兩個禮拜之後或者一段短時間之後嘅會有機會。是有啲其他嘅嚴重啲嘅情況出現嘅，咁所以都係希望短時間啊一啲病人嚟處理咗先。咁但係始終都係咁講，好似正如你頭先個講法啦。每日都話有咁多香港人翻嚟香港，如果要幾萬人做一個隔離嘅，根本係冇辦法負擔得到，亦都要諗一啲其他方法可以處理。 係咁，同埋不過有好多醫護都講啦，佢哋個講法就係、即係而家唔應該係話抗疫啊，而係防疫啊。即是如果防到啲疫係入到香港嘅话，大家都唔使真係要搵條命去抗。咁所以呢，佢哋点解咁坚持要喺而家階段更加積極去封关呢？就係、要防咗就唔使搵條命去抗。咁呢个係佢哋嘅其中一啲讲法啦。大家点睇，打电话嚟 1872311 一齐傾下。电话里面呢有何小姐。何小姐你好。 你好。请讲。系，我咧就系、屯門醫院咧急症室里护士嘅一个护士嘅妈妈。我想讲翻咧，即系而家个情景咧就系、如果而家又啱啱即系林郑就话讲咗系封其他几个关啦，就 系 深圳湾啦，系咪啊？ 系啊，好多人担心屯門天水围嗰啲压力啊，系啊， 冇错。咁就系如果系即系。天水圍同埋其他幾個關都唔封咧，其實有幾間醫院都好塞，即係塞得好犀利嘅。因為佢哋咧喺大陸一過關咧，如果有咩事啊、發燒啊、事情咧，就係去嗰幾間醫院嘅。所以咧嗰個把關咧要好緊要咯。咁如果佢嘅病室，其實佢而家做一路有翻工咧，都係佢依排都唔敢翻屋企。 係 點解咧？因為驚住惹到屋企人，同埋即係。有啲街坊都即係有啲歧視咯，因為即係以前冇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個個就喺度話：，你個女又好啦，做護士啊，又人工高啊，乜乜乜。因為有而家知道咗咧，佢哋都好似連我都好似避咗咁咯，即係好似驚我俾個女傳染，再傳染佢哋咁樣樣。啊，雖然我唔係要家居隔離，變咗一來我冇口罩，我個女翻工去醫院梗係有口罩俾佢啦。我自己都買唔到口罩，我都要自己喺屋企。冇得去出去，即係我覺得即係講就容易咯。即係政府點解係即係佢封關好點解就封成啲流罅嘅咧？即係對某些即係醫護人員都係一種威脅嚟嘅咯。老實講，做呢行其實唔係咁容易嘅，都係要讀過咁多書，都係要。辛苦好难考试嘅，我女朝朝五点钟去翻学，然后去到天黑先翻嚟，读咗五年先至读到呢个护士翻嚟嘅。而家有呢咁嘅情况咧，其实我好心痛，我真系好心痛。有家又归不得，只能够喺医院个宿舍度瞓，食又啱好食。 啊，何小姐，你几耐冇见过个女啊？ 我有差唔多一个礼拜啦，佢即系视像电话打翻嚟啊，即系我冇事啊，你放心啦咁。但系做阿妈嘅点能够话当冇件事咧？我觉得真系好多人打电话嚟话医护佢哋系逃兵啊，唔能够唔一齐共同进退啊，乜乜乜啊，我觉得废话嚟嘅。即系。你想想沙士呢个教训，即系已经系好痛噶啦。点解啲人唔识得吸取沙士个教训？今次去做好啲咧，唔通真系又要有医护人员死啊伤啊？我哋唔想佢哋做英雄啊，系咪？份号员啊，好巴闭咩？边个陪翻个女俾我啊？系咪先？ 明白。 我唔要呢啲咁嘅荣誉啊！ 明白，我谂希望可以即系政府或者医管局谂多啲嘢去做，去保障到医护嘅人身安全啦。佢哋都谂紧嘅，好多谢何小姐嘅意见。跟住仲有谭先生啊，谭生你好， 你好 啊，系请讲。 首先郑成龙啊，你入行乜嘢话今次系一个政治诉求咧？其实佢哋好清楚，即系我哋啊，我咁讲系好清楚，就系话封关就系杜绝。 暫時禁止一啲非本港居民，就係內地落嚟嘅人士咧，即係進入香港，除非啲特別情況。咁香港人翻嚟係絕對冇問題嘅，經過一啲檢疫嘅措施。咁呢點解佢哋講唔到個情況咧？因為政府根本就冇同我哋傾。而家到今日，阿林鄭都係講我唔係因為我唔係封關，我係一啲乜乜措施啫。咁你唔好再話咩政治訴求，搞到一陣又有咩又黃又藍啦，好唔好啦？講翻我太太就係、是、醫護嘅，咁我身邊亦都有好多醫護嘅朋友。沙士嘅時候，我哋搬出嚟住，去做個隔離。 嗯， 大家都經歷過，但係而家喺呢段時間，根本本身流感高峰期，佢哋都做得好辛苦噶啦。 嗯， 我唔明咧，林鄭或者政府咧，點解？佢哋咁辛苦之下，你仲要同佢哋斗气呢？你可唔可以放过佢哋咧？即系你去做咗一啲措施，令到佢哋可以放低晒，而家唔使去罢工，唔使去剩咧，等佢哋可以翻佢哋嘅岗位去做嘢咧、 好，明白。多谢谭生嘅意见。谭生话：阿郑成龙讲到话呢个系一个政治诉求，似乎有啲唔同意。 嗱，即系我谂我哋要睇翻咧，就系啲病毒就唔识分边啲系游客，边啲系香港人嚟嘅。咁如果你要做到一样情况的话嘅，就系、是、连香港人的话都系要做一个隔离嘅。我谂政策上面根本就配合唔到。如果系配合唔到的话嘅，嗰种只系一种嗌价嘅嘢。咁我觉得呢种嗌价咧就变咗一种即系、就是、政治色彩嘅诉求，就并唔系一个实际上可以。为了一件事可以做得到啲咩，即系建议嘅方案出嚟。 咁我哋即系睇下啦，医管局嘅员工阵线究竟即系准备有咩行动啦。我哋听一次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罗湖、落马洲、皇岗、港澳码头口岸午夜起会暂停运作，以严控关口、压缩人流。佢强调，今次嘅措施同医护罢工完全无关。任何人若果认为以极端手段威逼政府，系唔会得逞。另外，林郑月娥表示，全球都正争夺防疫装备，甚至有地方限制出口。口罩短缺的情况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处理，他关心市民，但政府口罩库存不多，不能够派发给市民，要确保医护人员有足够供应。他又说，政府正寻找检疫中心的选址，呼吁区议员和居民不应该再反对，指出未正式公布已经受到强烈反对和恶意破坏，会影响防疫工作。政府表示，14日内曾经到湖北的香港人必须留家接受检疫，并戴上电子追踪手环，期间不得离开居所。若果电子手环被破坏，或戴上手环的市民离开居所，将马上通报警方和卫生署。违反家居检疫规例的人士，最高可被判监禁6个月和罚款5000元。不过电子手环不具备 GPS 定位追踪功能。对于连日来都有美孚居民反对政府计划将姚宗仪文化馆改作检疫中心，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仪强调，入住检疫中心的并非病人或怀疑病人，认为选址适当。他又说，目前三个检疫中心可以一共是提供97个单位，其中76个单位已经使用，当局正物色紧另外两个检疫中心选址，包括姚宗仪文化馆旅馆和西贡户外康乐中心。争取全面封关的医管局员工阵线今日启动首阶段罢工行动，号召非紧急服务的会员罢工。工会主席余慧明表示，有超过2500人参与，他认为工会行动迫使到政府逐步封关，但看不到政府有诚意全面封关。至于会不会再升级行动，视乎医管局高层是否愿意站在员工立场作为代表向政府施压。政府下午宣布再封闭多个关口，之后集中使用机场、深圳湾和港珠澳大桥三个口岸。余慧明重申，工会要求当局禁止所有非香港居民经内地入境，而香港居民从内地入境之后要被强制隔离。他又说，工会其中一个诉求是要求医管局高层承诺不会秋后算账。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表示，战胜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唯一途径是所有国家本住团结和合作的精神共同努力， 呼吁各国同世卫以及全世界分享数据、序列、知识同埋经验。谭德赛强调，将疫情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是由于病毒在中国以外有人传人迹象。他们亦担心病毒在卫生系统较弱的国家传播，呼吁所有国家要根据证据作出决定。又说必须加快研发疫苗、药物同埋试剂。超过20万人参与网上联署，批评谭德赛低估疫情，未经任何调查就完全相信中国政府提供的死亡及感染人数，令人失望，要求谭德赛下台。联署又说不应该因为政治因素而将台湾排除在世卫之外。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雨，听日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和有微雨，接近周末天色好转。现在气温19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较早时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坪石上桥位嘅快线嘅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至于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快线嗰宗交通意外都仲系处理紧，龙尾就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龙尾就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咧就排到去佛光街桥底。提一提大家，喺港岛德辅道中，因为要重铺电车路轨，直至到2月6号早上接近10点钟，德辅道中西行过咗雪厂街交界嘅右线将会局部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啦，请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嘅时候咪用手提电话，要专注驾驶，做一个守法嘅驾驶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言不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郑成龙。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今日誒評論員係鄭成龍。嗱，咁我喺個醫護嘅罷工方面咧，暫時仲未有新嘅消息啦。嗱，剛才咧醫管局員工陣線咧就曾經同記者咧係即係講過嘢啦。嗱，佢哋嘅講法咧就係即係暫時咧都睇唔到政府想回應佢哋嘅訴求。咁佢哋嘅講法咧就係升唔升級咧，會唔會按照原定嘅即係第二階段升級，更多人參與罷工咧，就視乎醫管局高層咧會唔會同佢見面啦，同埋見面嘅傾談嘅結果。咁而家似乎都係喺度一個等待嘅階段啊。 係，咁我諗政府亦都講得好清楚啦，佢真係唔係回應緊佢嘅訴求，而係覺得個疫情係有需要做一啲咩嘅措施，咁佢哋而家做啦。咁但係當然啦，我覺得醫管局方面咧，又真係要聽下佢哋啲員工 究竟有啲咩需要，或者有啲乜嘢可以帮到佢，令到佢无论系心理上边或者系工作环境上面嘅，系可以有啲改善嘅空间，可以做得到。咁但系如果你话成个政策上边系因为要罢工而可以争取啲乜嘢嘅，我觉得呢个即系行为就并不是一个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唔合适嘅行为。 嗱咁刚才咧有位听众何小姐啦，咁佢个女就喺医院里边做护士啦，佢就好担心咧，就系而家封静咗深圳湾同埋港珠澳大桥啦，咁佢担心系新界西北嘅医院咧系会承受好大压力啦。如果有人真系嚟香港去医病，或者系揾到一啲健康有问题嘅，可能系怀疑嘅患者啦，咁会增加到嗰方面嘅社区嘅压力啦。咁照计就会分流嘅，就唔一定去晒屯门嗰边嘅医院嘅。 系会分流，咁但系遇到一个问题，即系每天我哋都依然有咁多香港人进出啊嘛。咁呢个问题，你越有多人进出，但系我哋净系计香港人先啦。咁香港人都会病啲，我喺呢个节目里边讲好多次，病菌系唔识分你系咪香港人嘅，系任何人的话佢都会受到感染。如果你系继续做一啲冇必要嘅中港咁样嘅跨境咁嘅即系进出香港嘅，实质上对件事系唔会有帮助。我谂即系都要做啲呼吁，就系希望即系啲市民冇必要嘅就唔好去一啲即系受感染嘅地方咁样。 嗱，呢个亦都系林郑月娥嘅呼吁嚟嘅，佢喺记者会上面咧就讲到系强烈呼吁啊，就系香港居民咧唔好去发生疫症嘅地方，咁啊包括内地。嗱呢句说话系佢讲噶，咁基本上佢。即系政府啊，林郑月娥啊，就强烈劝喻，其实香港人咧就暂时唔好翻内地。咁点解咧？就系你点封关都好啦，你封极你都唔可以唔俾香港人翻屋企噶。 系 咁而家咧，你见到嗰个封即系嗰个关口嘅出入境嘅情况咧，其实大概咧有九成嘅人咧系香港人嚟嘅。 系 咁，所以你话唔俾内地旅客入境，就算所有都唔俾啦。你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有好多香港人咧係翻咗去內地，翻出嚟嘅時候，使唔使檢疫咧？究竟點做咧？嗱，呢樣嘢就係頭先都傾過啦，就係其實唔係咁容易做到嘅。你要每日數以萬計嘅人去檢疫，係基本上唔可能係好詳細，亦都唔可能去隔離啦。咁嗱，呢個就係一個而家要面對嘅問題。嗱，各位聽緊嘅朋友有啲咩意見？打電話嚟1872311，電話裏邊有鄭先生，鄭生。 啊，你好， 系你好， 我咁啊，尽快讲几点啊。 嗯， 系。咁喺沙士17年前咧，冇前科。 嗯。 咁我哋有死伤，我哋死伤咧就冇办法。 嗯。 冇前科嘛，冇经验。但系当时咧，我哋死咗一个医生，两个护士。 唔止一个医生，最少两个，三个加埋私家医生系啊。 系。 即系总之 ，total 死咗医护人员咧，起码六个以上。 嗯。 咁我谂，如果今次17年后，如果我哋嘅政策，同埋我哋嘅措施，而令到一個醫護係無辜咁樣枉死，可能係嗰啲口罩好、儀器好，或者措施嗰啲病房嘅設備，咁邊個負責？係咪你個鄭成龍或者林鄭？係咪送翻個仔女俾人哋啊？第二，就算消防員入一個火場，佢哋都有判斷究竟可唔可以入個火場噶？佢哋慢慢無言衝入去噶。佢哋會知道呢個火場係受控，同埋嗰啲佢嘅設施係適合，佢先會衝入去火場。佢哋唔會係送死咁啊入去火場噶。第三，我想講嘅話，咁成日話啊點樣對付呢港人回流啊翻嚟點？咁你都要諗噶。如果真係社區大爆發，咁點啊？到時嗰班港人唔使理佢啊？嗰時先至諗點樣回流嗰班港人翻嚟香港啊？唔俾翻嚟香港啊！拱翻去深圳啊！深圳政府要我哋香港人啊！咁你而家都要谂，香港政府咁谂到，如果真系社区大爆发，其实离呢一个咫尺唔近嘅啫。其实而家系香港人等紧嘅啫。香港好似而家等紧个社区大爆发。如果真系社区大爆发，咁点啊？咁好啦，唔好话你哋封，唔好话香港封人哋关，系而家其实人哋开始封紧香港关。如果社区大爆发，其他国家都封晒香港关噶啦。 即系 咁， 郑生，你嘅意思系都系要再？即係再封多啲關係嘛，再強硬力度啲。 唔係跟翻而家佢哋嗰班護士，而家班要求嗰班護士， 即係全面封關啦。 全面封關嘅定義係咩咧？係俾翻 正常香港人，佢有需要落翻嚟香港，我哋要俾個設施佢，佢去隔離，呢、這個一定要諗噶、 嗯。 就算而家唔諗，你都要有個 contingency plan。讀咁多書啊，我哋有知識人，每一個計劃都有 contingency plan 啦、啊。你唔使 plan 定啲，真係大爆發，咁啲人點樣落翻嚟香港啊？ 嗯、 你唔通嗰陣時先至嚟諗啊？ 好， 嗰時點諗啊？ 明白，多謝鄭生嘅意見。跟住周女士，周女士你好， 係 請講。 唉，我就冇嘢好讲，就送四个字俾阿林郑，未雨绸缪。呢四个字佢唔系唔识写系嘛？ 有啲难写噶。绸缪点写嘅咧？ 咁我哋未雨绸缪，咩叫未雨绸缪？预防啊嘛，叫佢你封啲唔封啲咁样，即系火都嚟埋。我儿孙女都系做护士， 系， 即系佢都已经好好大压力啦，已经。 嗯。 咁问题就话你咁样，你佢话唔识得杜绝，佢啲对大陆人咁好，对香港人咁差。 嗯。明白， 我就唔抵得去呢两样，要分别翻。你如果你想截咗去呢度咧，你会叫翻啲香港人翻翻落嚟，你包一间酒店俾佢哋住。 一间恐怕唔够喎，每日都有数万人嘅喎。 一座酒店啊， 系 唔够咪两间酒店咯、啊，你包佢到包佢十四日啫嘛。 嗯， 你唔系真系全面封关，你唔过咗呢十四日，你咪可以咁样咯。 嗯，明白。 咩叫未雨绸缪呢四个字，我一路好想写出嚟咧。全部派全單咁樣派曬出去。 好多謝周女士嘅意見啊！請林鄭月娥未雨綢繆，講多次啦。點解話好似有咁多朋友，即係有屋企人啊，或者仔女都係喺醫管局度做嘅咧？其實醫管局都係一個幾大嘅僱主嚟嘅，而家有成近80,000個員工嘅，包括醫護啦，包括所有嘅不同嘅員工，加埋成80,000人嘅。跟住有陳小姐，陳小姐你好。 系你好啊， 系请讲。 即系我想回应翻，即系啱啱嗰个听众讲，佢话包酒店，即系我以前做酒店噶。我相信咧，要叫酒店嚟包俾佢哋咧，我谂真系几难嘅，因为佢包过之后咧，佢间酒店唔使做噶啦。 系啊，所以都有啲头痛噶。嗯， 系啊，我因为我以前做酒店，我系做管理噶，我好明白呢一样嘢。咁政府其实啊，去到边度都唔俾噶啦，依家而家其实咁样咧，即系对抗疫系冇好处咯。咁、我想最主要讲就系、是、林郑今日不论佢系因为啲人罢工令到佢呢、這个手紧啲都好啦，咁起码佢都回应咗啲市民嘅要求。你话完全封关嚟讲咧，我哋食都冇得食噶啦，一出边依家已经系超市，你知你可能唔知冇去超市，乜嘢都冇得买，鸡蛋啦、米啊、猛抢啦，即系除咗生果之外，根本就冇乜嘢卖噶啦，已经。即系我好尊重啲医护啊，因为佢做一个医护并唔简单，佢哋好辛苦要读书，要读翻嚟，面对啲好邋遢、好污糟嘅嘢，佢哋都咁去做，我好尊重佢哋。但系我今次咧咁样罢工法咧，我觉得系即系有啲过分咗少少，因为点解咧？你攞嚟同政府做一个即系对等咁样嚟到要咩？我觉得唔系咁好咯。你将自己嘅工作将佢摆咗喺其他同事身上，咁、人哋咪更加辛苦咯。我觉得佢哋咁样就好自私同埋即系好无良咯。我唔系唔支持医护，我好尊重佢哋，但希望佢哋尊重翻自己咯。即系你做得呢份，其实即系预咗嘅应该。好似我哋细个嗰时都希望自己做到护士，即系觉得系一种哇白衣天使，其实系好渴望嘅。但系呢次咁做法咧，我就觉得。即系唔系咁好咯。 嗱，佢哋话咧，佢哋话即系啲医护话咧，如果真系社区爆发，佢哋系一定会翻翻去原先嘅工作岗位。而家未爆发就罢工啦。 等到爆发先翻去，我就觉得咁样讲法更加唔好咯。其实嗱，喺医院里边咧，好似我自己已经系香港嘅医疗已经系好差噶啦。我觉得我排出物理治疗，排正啊物理治疗啫，已经排要排8个月。即系今日冇得睇，要靠自己去睇医生，同埋靠自己做运动。我去到嗰啲物理治疗室咧，即系我觉得佢其实里边啲人嘅心态已经有啲问题。我去到物理治疗，你自己做啦，咁全部俾晒嘢我哋自己做噶，自己消毒，自己开机，自己收档，即系自己做完之后抹翻干净佢。啲姑娘第一句就讲：大陆咁多人嚟，我点做啊？咁。即系我唔系大陆人嚟噶嘛，我系香港噶嘛，我系香港土生土长。但一句嘅说话已经令到你好唔开心，好唔舒服。即系其实医护嘅心态咧，本身已经令到我哋觉得佢哋系好歧视国内人咯。 即系你呢个遭遇系几时发生噶？ 嗱，我本来咧，我应该系我上今一二月啦，我上呢7月，我要排到今年4月先有得去做物理治疗。咁我有一个系排咗前一年12月排噶。排到去年7月先去做到，就去年7月嘅事咯。我去到姑娘对我已经系咁样态度，所以我做咗一次之后我唔去啊，我宁愿自己买部机翻屋企自己做。 好，明白。 呢啲都要自己做系咪先？我觉得 大家都为香港好，我希望同心协力。同埋一样我想讲就政府呢应该要加大力度保护啲医护人员。佢哋你声明应承咗佢做乜嘢要做到 好 做到位 好 大家合作啦希望好冇。 好多谢陈小姐嘅意见咗我哋听埋周小姐嘅电话。周小姐你好。 是你好啊，咁樣就多謝接聽我電話啦嚇。咁咧我就對於阿鄭生頭先講對質疑嗰位即係醫護界嘅人士，我事先聲明我唔係醫護嘅人員嚇。咁但係其實醫護都承受好大壓力啦。頭先嗰位女士都講到啦，政府好多承諾都做唔到，咁醫護係面對一個嚴峻嘅壓力㗎啦已經。咁再加上政府如果係繼續唔封關，讓病人繼續不斷飆升，醫療體系冧咗嘅時候，請問香港會係咩環境咧？病人係翻屋企住係咪啊？咁所以其實佢哋提出佢哋嘅訴求就係佢哋知道自己係承受唔到。當你 burn out 嘅時候，你要面對 burn out 就要睇醫生，減低你嘅壓力係咪？咁醫務人員佢見到佢自己 burn out 啦，佢搞唔掂，佢 voice out， 佢話俾你聽，政府我搞唔掂。咁封唔封關，政府 lobby 點樣搞就係佢哋嘅事啦。鄭生，我相信政府應該有咁智慧。阿林鄭有50多萬一個月嘅人工，佢應該更加有責任同埋智慧去處理呢啲咁樣去封關嘅時候點安排一啲人。你話啲人唔翻唔翻嚟香港，點樣係香港人唔翻嚟？梗要翻國翻嚟啦。咁但係點樣去處理？行政手段應該係由林鄭去諗，唔係由我哋市民去諗㗎，係咪啊？ 好多謝周小姐。 唔係醫護人員去諗。鄭成龍先生，我對你個表達同頭先嗰質疑頭先嗰人咧，覺得非常之反感啊！希望你好好檢視你新民黨嘅前成員，都希望你繼續去為市民盡責。 好多謝周小姐嘅意見啦，都要澄清一下嘅。我諗頭先質疑呢個物理治療師總工會籌委會嗰位咧，就大部分時間都係我做嘅。不過鄭成龍就的確講咗話，即係會認為佢哋咁樣諗法係有一啲政治嘅意味，都係鄭成龍講嘅。 同意嘅，係啦，即係我會覺得有時啲嘢要做得平衡嘅。有時當你提出一啲訴求嗰陣時，一定要做得到，即係一定要係可行先得。咁如果唔係咧，就純粹我都係重申啦。咁好抱歉，我唔會收翻呢啲講法嘅，就係、是。如果是做不到的事那只是一个政治的嗌架并不是一个实际的诉求。 电话里面有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林正财你好。 Hey, 大家好。 林先生 想问一下其实今天政府的决定有没有征询过行政会议成员的意见 其实即方向性的事当然大家都有谈的。即好像我即之前在不同媒体都讲即是怎样能够减少人流以致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个围堵的工作。 刚才听到很多听众的电话都说即如果你真的围堵的话就应该真的封大部分的关然后再封多一点然后不给内地旅客入境啦。怎么看这个建议呢 其实现在都是大部分的了。即我们总共有13个关口现在我们封了10个剩下3个。这个已经是相当大的部分。如果讲人流来讲呢即当然我们希望繼續壓縮啦，即係好似之前我喺媒體講，即係而家我哋每日都仲有幾萬個香港居民上落，就特別啲陸地關口啦。咁嗰個係高危嘅，因為而家深圳咧嘅個案就係、是、即係計武漢之後咧就是、最高嘅城市喺內地裏邊。咁所以喺我哋比鄰嘅地方經過陸地我哋每日有幾萬個香港人上上落落咧。这个是高危的。咁所以纯从科学同埋数字嚟讲呢我哋係要压缩呢个数嘅。 係林正财我都知即係我諗大家都知啦就係、是、你都一向比较关心一啲即係社会福利啊老人家嘅问题啦。而家罗湖同埋落马洲口岸删咗之后呢咁有好多家庭呢其实係即係有好多人係每日返香港做嘢啊咁其实对佢哋会造成几大影响㗎喎有咩办法可以减低佢影响 所以点解当我哋讲緊话封关嘅时候呢即係我都成日都希望即係普罗大众即係无论係医护人员好或者其他人好我哋个讨论都希望係理性客观切实可行嘅。咁即係所以当一我哋到欲去讨论到我哋係真係封一啲關口嘅時候咧，其實每一個關口都係對好多人有影響嘅。咁所以即係點解我喺星期六朝頭早一早我就呼籲香港市民要有呢個心理準備，即係當我哋面對呢一個疫情即係進一步惡化嘅時候咧，我哋係真係要減少外遊減少一啲非必要嘅出入關口。咁所以呢個係重要嘅。咁確實是會對人是引來很多不便的地方但我希望藉著這些措施呢是能夠真的剩下這些少數的關口呢只是留給那些必須出入 呢啲關口嘅人士用啦。 但係好多，我諗嗱，我哋都接嗰啲電話咧，就係有好多穿梭兩地生活嘅一啲香港人咧，就會覺得咁樣封法咧，嗱之前噶啦，已經係個電話，就即係手停口停，同埋即係令佢哋嘅交通時間長咗好多啦，嗯，好難去維生喎。 係噶，咁所以即係呢個咧，就係即係可以咁講，係我哋面對今次疫情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係要面對嘅嘢，但係當然。喺切實可行嘅情況下，即係政府有啲咩嘢可以幫到呢？我相信政府都會考慮嘅，所以就即係希望藉住我哋盡早落實咗呢個措施之後呢，我哋睇下嗰個影響係點樣。我哋係睇下嗰個人流能夠可唔可以減到我哋一個可控嘅數目裏面。咁如果我哋能夠做到嘅話呢，咁我哋就跟住就去處理嗰啲因着今次呢一個人流管制嘅情況下帶嚟嘅影響，咁就好似即係特首喺記者招待會裏面都有提到，即係有啲可能佢攞雙程證嘅內地人，佢都要嚟香港照顧佢嘅小朋友，咁可唔可以俾長啲嘅visa 俾佢咧，都可以逗留耐啲咧？如果係兩地要翻工嘅，可唔可以即係喺屋企裏邊即係藉住科技去做到咧？我哋都恳请啲公司係盡量去安排。 但係有好多服務業嘅嚇， 係啦，服務業嗰啲可唔可以，即係甚至乎我自己提議啦，即係呢個，即係我唔知道政府做唔做到。我哋俾啲 coupon 佢，因為好似香港而家啲酒店基本上都十室九空㗎啦。咁咧就可唔可以俾啲 coupon 佢哋，就讓佢哋至少喺呢一兩個禮拜就留翻喺香港，唔需要每日。即係搭車，因為交通工具咧都係一個高危嘅地方嚟嘅。 有冇諗緊啊？政府 都係高危。 政府有冇準備做緊你依個建議？ 我相信所有即係如果切實可行嘅方法咧，即係政府都會諗。 係林醫生，我正正想就係問你就，可唔可以政府係推出一啲方法，就係可以令到一啲每天都要翻即係可能喺深圳住啊嗰啲咁嘅市民啦，可唔可以令到佢就係可以有機會係留到佢喺香港，即係呢段時間令到佢減少呢個過關。 就好似我頭先講咧，住酒店係其中一個方法。 係啦，我諗要發揮你嘅角色的話嘅，同商界同埋即係政府嗰邊做啲協調嘅工作，因為 其實呢一批港人咧，其實係做緊一件事咧。同而家我哋防疫嘅措施係啱啱調轉， 係 因為即係所有喺內地翻嚟嘅香港人，佢至少都要家居隔離14日，係咪？ 同意。 但係佢而家每日都喺度出出入入，其實佢就係即係每日都喺度違反緊呢個14日個家居隔離啊嘛。咁而再加上就係確實即係呢個病毒係冇眼嘅，佢唔會 check 你個 passport 嘅。咁所以係無論香港人好內地人好，我哋都要減個數字嘅，以致我哋係能夠做到一個可控嘅範圍。再加上如果遲啲我哋個情況再惡劣呢，就其實所有喺內地返嚟嘅無論係香港人好內地人好呢，我哋甚至乎要考慮呢就係強制性嘅隔離。咁如果嗰个数字唔系一个可控嘅数字咧，其实系冇办法可以做得到嘅。 即系都可能，即系正如林郑所讲，可能都要即系再加强措施或者检疫嘅时候，即 系 到时要好多场所去做呢件 事。即系好似我成日都讲，即系我哋要科学为本，我哋要睇数据，我哋要听专家嘅意见。咁咧就我哋睇住嗰啲确诊嘅个案，究竟确诊而家嘅确诊个案。是究竟是本地的抑或输入的，如果输入在哪里输入，是什么人来的，举个例子，在前期真的大部分在武汉在湖北来的，那就禁了他们咯。其后有多些在其他国内地方的，我们再禁啦，再减少啦。头就真的国内人比较多的，所以尽量减，现在减超过九成，希望再减下去可以减到九成半。但是近这个礼拜近这几天呢，其实确诊的个案很多都是香港人来的嘛。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看着个数字，科学为本样。如果是香港人真的同样都会带菌下来的。我们就是要即是处理每日过境的这几万个香港人。 林正才，你都会跟很多社福机构都有联络。他们要找口罩呢，现在都很艰难。你觉得现在政府有什么办法去保证到口罩供应？ 其實各方各面都要做的了，即係無論製造多啲，無論在香港做多啲，或者在其他地方做，我哋運翻嚟。 同埋就係我哋就而家就完全唔好再用以往嗰啲搜購嘅程序，我哋用盡各樣嘅方法，即係喺世界各地，因為好多地方咧其實都唔再准運出佢嘅口罩，咁所以我哋就要用好多無論係藉住我哋海外嘅 ETO。或者好多我哋啲商人嘅朋友、商家嘅朋友，我哋而家全世界咁去揾緊呢啲口罩翻嚟。 係，咁但係都好難可以短期內揾到好多係嘛？ 係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喺呢個時候，我都希望呼籲咧，就所以點解我哋成日講嗰個社交距離咁緊要？咁啊，袁桂勇教授講得好清楚啦，六個階磚就安全㗎啦。所以如果我哋真係冇口罩咧，唔好去排隊。去買口罩，反而你留喺屋企度或者喺一啲空曠嘅地方裏面，我哋冇同人有緊密嘅接觸，我哋勤洗手，唔好攞個手嚟去搞自己塊面咧。其實呢個係遠安全過我哋去排隊去買口罩。 好，唔該曬林正財，唔該曬林正財係行政會議成員啊，咁啊。佢講嘅口罩，即係其實平時喺街度戴口罩咧，最近都好多一啲醫護人員啦、醫生啦、專家啦都話口罩咧，喺室內比較有用嘅，最緊要都係要勤洗手，唔好亂摸嘢。 係，咁、我諗喺出邊街啲話嘅，大家即係用完口罩都唔好周圍劈啦，咁同埋真係自己帶一個袋咧，即係當用完個口罩想換嘅時間，都儘量收起佢，袋好個袋，然後先至抌落垃圾桶。咁我諗呢啲即係個人衞生嘢或者啲功德嘅性，大家要做得好啲。 同埋聽林正財所講，同埋而家好多穿梭中港兩地嘅朋友咧，就會面對一個好麻煩嘅問題啦，就係成日都要過關。咁呢樣嘢就諗起之前政府成日提倡即係一小時生活圈咧。我谂喺今次疫症之后咧，好多人都要重新思考。 我谂大家即系做唔到噶啦呢样嘢，因为尤其是而家见到好似深圳嗰、那个即系疫情开始即系严峻啦。我谂呢个一小时生活圈嘅，我谂暂时要停一停佢先。 系啊，咁我谂成个疫情咧，系大家睇住佢发展咧。即系我谂每一个人而家面对嘅生活都有好大嘅唔同咗啦。即系对于我哋好多谂法都有好大嘅颠覆啊。 多啲体谅啊， 同埋而家先啱啱开始。 系， 好，拜拜。